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地里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位于朝阳区郎园文创园的梁月书房采用互联网运营模式，给读者创造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来听报道。 阳光穿过树叶，细细碎碎地打在一排排书架上。郎园文创园的梁月书房是很多人享受阅读时光的地方，但不同于以往的阅读空间，推开书房另一扇门又是不同的情景。 大家下午好。 这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著名作家白先勇正在给读者们讲解《红楼梦》。 我们今天讲《红楼梦》，大家都承认。 郎园企划总监宋秀平告诉记者，这样的活动每年会组织400多场。 运营的亮点就是以书为切入点来运营大量的活动。我们线上的社群特别的丰富，比如说红学群、大师课的群，还有电影的群、艺术群等等。 实际上，书房只是一个阅读空间，由此扩展出来的线上线下活动包括交流会、读书沙龙、大师课等等，不但让读者们以书会友，也丰富了阅读体验。 比如说我们做昆曲的演出，实际上也是因为昆曲的书衍生出来，演出的过程中会加入很多体验的环节，那个大场地一半是演出，另外一部分做了一个东方美学生活展。 目前梁月书房的线上社群已经达到50多个，线下活动也常常爆满。市民黄女士是这里的资深读者，她告诉记者， 我觉得狼人活动最好的一点就是有深度，但是它不装，它是真的把高雅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法带到你的身边，一边能看好的活动，另外一方面说点个人的想法，而且你的想法会被尊重。我们有人说在这儿的话撞到灵魂伴侣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高。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4小时自助借阅实现无人值守，一旦图书被盗，监控系统会自动报警。近日，海淀区首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海淀区图书馆一层投入试运行。据介绍，24小时自助图书馆试运行期间，开门时间为早晨的8点到晚上10点。小说《私人岛屿》近日出版，这本短篇小说集精选7篇关于爱与欲望、平凡生活与琐碎人生的故事，照见我们生活内部的裂痕，直击孤独游荡的灵魂。石黑一雄的小说《我被孤雏》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第5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从伦敦上流社会一路寻觅到了侵华日军炮口下的上海，在这座曾经车水马龙的城市当中，等待着他的却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清代帝王的读书生活主题讲座明天早晨9点半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举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将通过皇帝的读书目的、读书内容、读书形式等，带领读者领略一代帝王修齐治平的轨迹。少儿阅读活动共读中国神话盘古开天明天上午在首图 A 座三层青少年多媒体空间举办。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本市还处于重污染的黄色预警当中，白天扩散条件不佳，空气质量差，外出呢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气温骤降，请注意增添衣物，出行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班放学时候的天气预报 报呢大概是这样的，多云有轻度的霾，偏南风三四级，气温28到23摄氏度。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来说一说咱们的二手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14:06，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住在876。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新事儿啊，这个不是说心里边想的事儿，而是一个新鲜的事儿。因为最近我们的住在876的官方微博已经开通了啊，这一段时间大家关注我们官方微博都会发现，我们微博上经常会发一些特别美的图片，这些图片呢不是来自于北京，而是来自于米兰。我们住在876周三的特约嘉宾，大家也非常熟悉的王艳红，艳红啊，现在本人就在米兰参加一年一度的被称为是家具界的奥斯卡的米兰家具展。而且呢，我们的微博也是24小时实时的更新啊，只要这个我们的艳红啊发来了前方的一些照片，我们都会在微博上进行沟通。说句实话，今天我看了艳红发来的一些照片 啊， 我真的哎呀特别有，其中有一组照片让我特别想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 一组照片特别想改变自己目前生活状态。 对，现在目前我们是俩人生活，看完了那组照片，我就想、造一个人出来，就是 好事啊，好事啊， 确实是好事、因为他发的呀，就是给这些宝宝们设计的这些房子。 哦，那组我也看了， 是不是好看？ 是 哎呦，就那种小公主、小王子的那种气质特别强。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呦，我的孩子应该住这样的房子。 好事，好事。 对对对，反正 加油吧。 对啊，这个不是想想就能成的啊。这个反正我们在那里边呢，也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一些家具的展示的亮点、装饰的一些亮点。希望大家在这一段时间要实时的关注我们的住在876的官方微博，非常简单，就在微博上搜索住在汉字住在，然后数字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而且我们在这个官方微博还会有很多很多陆续的活动，比如说有送奖品啊， 哎呦， 送装修啊， 哎呦， 啊，送马桶啊， 哎呦， 反正会办很多很多的活动 啊， 希望大家及时的锁定我们。而且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今天直播帖也发了， 是， 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来进行互动。 特别好，特别方便啊， 非常 五花八门的， 没错没错、啊， 就是不能送房子， 送个。对，争取有一天我们能做到送房， 是吗？ 对， 那这几个主持人能这么大公无私，先把房子给别人给听众， 哎， 我觉得也是 共有产权，怎么样？ 有点乱，反正 是吧？反正争取吧，希望我们这平台越做越大啊！ 是， 反正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平台肯定会越来越大的，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就好了。 是的， 今天要聊一个大家都一直非常关心的事儿啊，也是每周五大家只要锁定我们的住在876就能够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房产情况 哦、 二手房也好啊，新房也好、当然我们主要围绕的是二手房，回来我们也会开辟新房的一些板块啊，慢慢再进行了解。今天请来的有一位熟人，这个已经连续三个周五都来了啊， 是， 而且呢就是所有房产的一些数据大数据全在他脑子里边， 大拿 倍儿清楚啊、我们先请出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欢迎常青。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一开始还是给我们念叨数据呗，怎么样？这一周了，正好咱们一周嘛，也算个小节点，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一周真的是，我看了看数据，我很吃惊啊！ 哦，怎么了？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是20号嘛，我们现在有1到19号的本月的二手成交的数据。我们看了一下1到19号北京二手房 全市成交量已经突破8000套了。 8000？ 对，已经突破了8000套，也就是说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317之后有很多月份全月都没有突破过8000的这个数字。 那倒是。 然后基本上市场好的时候也就全月就在10000左右嘛。 对。 然后我们看了看现在的数据，1到19号同比就是比3月份是涨了40%多。 对， 哎呦， 就是我正好我这边手边呢有一个我爱我家的，他们那个2017年的3月一直到今天， 嗯， 有一个二手住宅的网签量的月度走势，从2017年的3月其实很高啊，有25000多套， 没错。 但是这就是一个高点，接下来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到了相对最低点，其实是2017年的10月，这个很让人惊叹，就觉得金九银十嘛，对吧？大家往年的这个时候可能是买卖相对高峰期，但这个时候成交量最低6162套，一个月哦，2017年的10月份一个月6162套，我这边看到的是4月份的上半个月就已经6646了，刚刚又有一个及时的信息，就已经是8000了，突破8000了。哦，看来就是市场还是挺火热的哈。 对，非常火热，尤其最近身边咨询房产的人也是明显感觉比原来多了很多。 应该还是刚需居多吗？ 对，现在目前还是刚需比较多，就我们看到的成交热点主要还是集中在4环外、5环外、5环外居多。 哦，这个买房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为主呢，还是？ 从我们自己的数据看，基本上还是以主要的购房主力其实还是在33岁以后 啊，还是33岁、哦、 对，主要的购房主力还是因为毕竟是这个 价格太贵啊， 对，价格太贵， 对。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比如说五环外的或者六环外的，大部分我觉得集中在30左右吧，这可能是一个主力。 好，总价也在300万， 对，300万左右。 左右的就 对， 是大家目前的选择。 没错。 对吧，好，这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买房遇到的一些政策问题，或者您选不定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区域我想在这儿选房，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哪个小区比较不错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微博也可以，或者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今天咱们要梳理的这个区域啊， 哎， 其实是浩洋非常熟悉的， 还行， 对， 还行， 属于你那个大区的， 是吧？ 哎，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那个大区呗。 我那个大区啊， 对， 那就是双桥区， 对， 啊，不，什么双桥区，双桥， 双桥那个大区， 对，那个大区， 哎， 我觉得啊，说心里话啊， 哎， 以前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它毕竟就离我一开始上学的地方比较近，所以后来我也是选择在这边住，也 是就是有感情了。 对，因为习惯了。 嗯， 那说实话，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儿确实相对来说比较荒啊，相对而言。 现在呢？ 那后来还得经过了一段这个繁荣发展之后，那就显得相对来说有点乱 啊， 有点乱， 有点乱啊。 对，因为原来荒嘛，然后荒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商户，很多的这些东西都进来了之后， 明白了 一多就显得肯定乱 哦。 但是前一段时间经过了一番这个道路啊以及各方面的整治之后，好多了。 对， 真心话，好多了。 而且我看到有一条信息，这个信息不知道是否准确 啊， 因为现在我也没有拿到具体的一些那个就是证实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信息出来。就是说从天津那个海河，或者京杭大运河，从天津那边海河要整个疏通整个的水道，从天津坐船您就可以直接到双桥地区那儿有一站，直接就可以下去了，坐船就能回北京了。 我也听说了。 对， 而且这个河道确实前一段时间一直 在清理 在整治。 哦， 我也特别期待这个事儿。对， 一开通的话那边的环境会非常不错的 啊，人也不少。 对，你们就算景区里边的人了。 对呀， 哎呦 啊，我们始发站的，你想想， 是、啊。哎，今天我觉得为什么要说双桥大区啊？说起双桥大区，其实包含的挺多的。我们把这个我们算八通线，以八通线为一条线，分割成了南北。然后呢，我们北边呢有几个区域也是挺热门的，包括最火的昌营。长营非常火， 是 这个长营天街这边一起来之后，周边的几个新盘，包括它的楼盘质量也都非常不错，啪一下起来了。包括六号线开通了之后，六号线的包括像草房也好啊，长营那边也好啊，包括再往里边定服装那边也好啊，整个啪也都全起来了， 没错。 然后它的八通线的南边呢，就是双桥区域了。双桥区域呢，周围也有好多，就沿着那个河。有好多的这个住宅， 非常多， 非常多。而且说句实话，如果那河最后就是经过治理之后能变得风景美一点的话，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 但是现在不美没关系，因为现在这个价格还不错。我也查了一下，我们先来说一说啊，长营、丁福庄、管庄、双桥、草房这些区域目前最高的，我说均价啊，最高的丁福庄地区50,000，这是最高的，其他的差不多48,000-49,000-43,000，最低的双桥地区的43,000，房子很多，然后价格也还不错。 嗯， 43,000的话，现在您在大兴某些好的地方可能您都买不着了。 嗯， 包括像比较火的，像大兴的黄村也好，亦庄也好，43,000您已经买不着房子了。或者叫您能买到的也是相对比较年代长的、年代久远一些的，但是像这边呢还真有新房，包括像长营也好，草房也好，都有很多的新房可以供您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区域，先让这个长青跟我们说说这个区域来讲有没有什么你们的数据分析出来的比较最热门的区域是哪儿？那这个热门区域里边最热门的小区又是哪儿？ 正好主持人问到这儿了，其实最近我们正好做了一个分析，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因为最近市场比较火嘛，所以我们就把北京所有的一共12,000个小区就拉出来了，看了看它的成交的一个排名。 嗯， 果真是这个双桥区的这个北京新天地，我估计这个盘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是， 它是现在目前全北京成交量排名第一的小区。 新天地啊， 新天地这个小区是非常非常火的， 就在那个羊闸环岛的锦西边。 对啊， 没错， 锦东边，锦东边， 对啊， 锦东边。 然后这个小区的品质其实也很好，而且它的这个户型其实更适合刚需，因为一居室居多。 嗯， 而且这个小区体量也很大，有6000多户，也分了5期，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热点啊，其实双桥这个板块是刚需热点购房的这个区域，而且可选择盘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长营的柏林爱乐，也是6000多户，而且成交量也很高，啊，包括像这个。比如说像管庄一些管庄西里啊、东里啊一些小区，其实最近也是一些成交热点，啊。 哦，新天地这个盘我非常之了解，从它刚开始开第一期的时候我就去看了， 嗯， 当时呢也看了现房是大概个什么样子，而且我白天没有去看过，我晚上去看的，看见它一个南北通透的，大概是90平还是80平的一个南北通透，因为是高层。瞭望起来非常好，但当时没有选择，就是因为地铁就是交通不是特别方便，离哪个地铁都有点远。但是现在好像是离6号线还好是吗？ 离八中线也挺近的， 卡中间吧，反正卡中间属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地段，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选择。但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又去看了看，现在那个小区是非常之大，特别大一小区，好多楼都起来了，而且后几期的其实均价就已经上来了。我去看的时候大概7000多。或者6000多啊，就现在那个时候的均价就已经上来了。现在大概有多少钱？新天地？ 新天地的话，现在应该是5万到6万之间吧。 5万6万之间，好吧？啊， 嗯， 这是非常火的新天地。 是，因为你想，你从新天地你去长兴街的话，你腿着去就行。 哦，是那么近 啊？啊，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当然 那得腿远点吧， 也没太远，真的，你走路实际上我觉得10分钟之内怎么着都到了。 哦，好吧，关于长营这一块呢，有一个比咱俩还了解的 是吗？ 因为他就在长营，而且对长营非常之了解。这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双桥大区的万象新天旗舰店的商圈经理季天宇，欢迎天宇。 哎，观众朋友下午好。 哎，听众就行了，这摄像机没开啊。放松一点啊。哎，这个万象新天应该就是在长营里边，而且是属于价格还蛮高的一个盘了 啊。现在均价55,000， 均价5,000，哦，那也还好哈。 还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长营整个大区呗。 长营现在是这样，就是商品房居多啊。刚才常总也提到了，有一个柏林爱乐，柏林爱乐啊，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成交热点。 嗯， 特别适合刚需。 嗯， 均价大概也是在55,000-58,000之间吧。 嗯， 67平米，400万左右，差不多就拿下。 嗯， 啊，然后万象就属于，适合置换。 嗯， 置换的话，三居室居多。 嗯， 154平左右吧。 三居154。 啊，然后价格800万。 800。 对。 合到大概也是50,000多。 对对对， 啊， 南北通透。 那这两个热点小区，它的分别的优势是什么呢？ 嗯，柏林爱乐是属于离地铁啊，然后交通非常方便；万象是离这个购物、天街，刚才说天街，非常方便，啊，户型居多，可选性也非常大， 那边学校有什么吗？ 学校现在是，有一个陈经纶学校， 哦， 啊，还有一个。实验二小， 现在像柏林爱乐和万象都已经划在这个片区里了吗？ 对对对， 都在片区里边。 对， 医疗呢？ 医疗的话，现在还是长营医院。 嗯嗯， 大概西对。然后未来规划有一个朝阳医院分院。 哦，朝阳医院分院。 嗯， 哦， 其实在这个柏林爱乐的西门出来紧旁边就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回民医院还是什么，就离得特别近。 哦哦哦哦， 就两个大门都感觉是挨着的。 哦， 所以基本上比如说有一些小灾小病啊，就如果你是住在柏林爱乐的话，你出了西门之后左转， 嗯， 立马就能就医，这还是非常方便的。 哦， 这俩小区我还也真都考察过， 也都看过。 对对对。 哦，当时为什么没买呢？太小。 买了呀。 哦，买了。哦，那好，还买完之后住着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还行。 因为但是相对来说，我个人会比较喜欢万象新天的那种感觉。 哦，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柏林爱乐给我感觉是它这一片里边都是它的楼。 嗯， 但是呢，感觉万象新天就是感觉那个面积，我觉得是不是要比柏林爱乐更大一些 啊？它绿化率高。 对对，而且绿化率高，就是在里边的时候，你有时候感觉就挺惬意的。 对对对，整个小区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里面还有两条峡谷。 哦， 嗯，就是感觉一个是街区，一个是小区。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明白， 对不 对？ 啊、嗯， 里面还有部分叠拼， 对对对， 都是200多平的吧？ 哦， 万象新天， 所以说居住起来特别舒适。 哦，好，那除了刚刚你推荐的这两个小区之外，再分析一下长营其他的一些楼盘好吗？ 现在成交热点的话，普遍偏向于北辰福地、保利家园。还有这个富力阳光美园， 嗯， 这属于限价商品房，满5年就可以交易了。 嗯， 啊，这个是总价非常低，劣势的话是首付高。 首付高？ 对。 哦，需要付到多少呢？ 因为它有一个，差额的30%的35%的税。 嗯。 啊，这个叫土地收益金。 嗯。 首付大概在300万左右吧。 首付那总价多少？ 总价在400万，只能贷120万左右。 哦，哦，这是政策要求的，没有办法 啊。对，税高，要不然、 哦、 限价商品房嘛，是吧？ 哦，限价商就当时买的时候其实是两限房，现在因为满了5年了， 对对对对， 所 以 已经可以买卖了。 对， 但是需要交一些税费。 对对对。 哦哦，那对于买方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跟咱们北京市一样， 哦、 购买人群一样，资质。 一样是什么样的资质？ 啊，就是说，单身的话啊、没有房下没那个名下没有房可以买一套， 哦， 然后已婚的话，北京户口可以买2套。 嗯嗯嗯，那如果是外地户口呢？ 外地户口满5年，社保和纳税也可以买一套。 哦，好好，这个我不知道，长清对这个区域来讲的话，你从数据上来看啊，哪个小区或者说哪个小区域是你觉得可以去推荐的？ 嗯，实际上整个长营这个板块，就刚才主任也介绍了嘛，其实包括顶古庄，包括长营，也包括草桥。实际上我们从产品角来讲去看的话，实际上肯定长营这整个长营板块，相对来说它的整个配套，就长营这个我们叫小区域， 嗯嗯， 不论是配套还是从整个产品结构，包括我们看整个户型的分布，包括房子的这个房龄啊，包括它的这个品质， 嗯， 应该是整个这一块最好的。 嗯， 然后草房那边应该有一个。这个应该我们叫它商住的一个小区， 嗯， 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 就北京像素 比较高，没错， 哦， 北京像素在那边应该也算是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了，而且在地铁边上， 对， 也是应该是在之前没有商住这个政策之前，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这个小区，但实际上随着这个商住政策出来之后，相对来说它成交会淡一些。 说到商住政策的话，多问一句，好像说现在商住政策有一些放缓是吗？或者说放宽有吗？还是依然很严格，必须是比如说以公司的名义来买商品房。 目前来讲应该还是没有， 还是这样的， 对，还是没有变化。 哦， 对， 嗯，好吧，这是大概的长营区域啊，因为长营大家比较了解了。 嗯， 那我们再往这个往城里走一走，走到定福庄啊，天宇对定福庄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区域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整体的感觉就是配套还不是很完善啊。但是这个交通还可以，总价也相对来说比长营要低一些， 嗯， 啊，单价也低一些。 哦，它比长营还要低一些。 对对对。 哦，那 它虽然说偏向于市里，但是它的单价由于它这个配套设施不完善， 嗯， 所以是导致比长营价格要低一点。 嗯，那边的房子是不是相对老一些呢？ 对，

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呢依然请来了两位来自我爱我家的，一位呢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长青，欢迎长青。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对这个整个长营板块或者是双桥大区都非常了解的，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双桥大区万象新天旗舰店的商圈经理季天宇，欢迎天宇。 大家下午好，下午好。 哎，一会儿呢我们再慢慢介绍，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长营这个部分的一些情况啊，以及推荐的一些小区，比如说一开始长青也说了，说新天地啊，那应该也算是长营区域吧。 啊，对， 是吧？ 对对对， 那是 属于准确来说叫管庄区域。 哦，管庄区域。 对对对，北京新天地。 哦，好，就在那一片来讲，整个在全北京啊，北京市来讲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区域。然后天宇也介绍了，在长营区域呢，比如说像万象新天啊，像这个柏林爱乐呀、啊，啊，都还不错。而且呢是适合的面也挺广的， 是， 就是你要是首次置业的话，柏林爱乐可以选择，因为有小户型嘛， 对吧？如果您要想改善的话，万象新天，因为它的楼龄也比较低，对吧？这个刚也是应该是13年还是12年， 比较新一些吧。 对 啊， 是几几年的房子 啊？它这个房子是分好几期， 分好几期 啊。最期的话是第一期是03年， 哦， 到最后的话有12年的还有。 哎呦我的天！ 对， 哦，那我看的应该是最后一期，我记得是12年还是13年啊？那个时候去看的。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先回答一下月问题。他说了，我想问一下龙翔路附近的都景苑小区怎么样？他想考虑是孩子上学。 哎， 这个先让长青说一下，分析一下那边的区域吧，因为属于海淀。 对 啊，牡丹园那个附近， 对，没错。因为都景苑这个小区，其实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小区，因为第一，它整个小区体量不太大， 对。 然后我们从历史成交去看这个小区，其实也不是说很活跃的小区，所以其实它关注度是不高。但是实际上牡丹园这个片区，就是一直以来它的单价是很高的，主要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北京属于一个相对来说学区比较聚集的区域嘛， 对。 啊，但是整个牡丹园没有说特别好的学校， 是。 其实我们也关注了一下这个都景苑它的学区，实际上它是一个北一的附小的一个学区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看了看它的单价，相对来说还好，在7万多，在牡丹园这个板块应该不算是贵的。 不算贵的。 对，而且它的房龄相对来说比较新，是2000以后的小区。 对对对。 啊，所以整体来讲，感觉这个小区品质还是可以的，在这个区域里面。 就至少从学区上论还是不错的。什么幼儿园啊，包括像国际校啊。包括像小学啊、初中啊都有，但是呢整个小区就像长青刚刚说的，因为只有三栋楼嘛，所以您谈不上什么环境了。而且呢其中的哪一栋楼是应该是当时是回迁房还是什么的。 对， 所以呢现在也可能是造成它现在目前价格不是特别高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看了一下目前在售的一些户型呢还都算挺大的，100多， 对， 大概700往上吧， 对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如果您要是想在那边孩子就近来上学的话，100多呢住起来也相对的舒适啊，所以还是 不错的啊。 嗯， 因为从价格来讲，我觉得还好。因为如果您要再往西边那儿稍微挪一挪，可能就得奔十万往上了啊。所以这七万您可能就拿不下来了。所以您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或者呢，我觉得您也可以稍微的再往这个北边走一走，就牡丹园再往北边走一走，看看它那边有没有什么您希望能够上的一些学区，因为那边呢也有一些楼盘相对较新。然后它的那个学区也还不错啊，也还不错，我觉得至少是同等，但是价格可能大概贵到一万，我说是每平米啊，大概贵到一万左右，你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那边的房子就相对新一点，居住环境会稍微的好一点，您可以考虑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住在876的我们的微博啊，来一起跟我们互动。 嗯， 接下来咱就继续，还是要不去你们家那儿逛逛？ 你是沿河走是吗？ 沿河走啊。 啊，那一片其实也是真的，就像你刚说的啊，就沿着河它有好多好多小区。 嗯。 你就像比如说从那个双桥然后沿着河的南岸， 嗯， 一直奔东走的话，有这个朝阳望角， 嗯， 也有这个远洋一方， 嗯， 等等，那一直到惠村那边。 对。我记得原来长青跟我说过，说双桥那个区域其实还是蛮热门的区域。我记得是二月份还是三月初的时候，你们的成交量在那边的成交量占到了很大的一个比重。 没错， 是吧？当时是因为受到通州的新城的或者说那个我们的新中心的一些影响，有一些政策的影响，对副中心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这边呢又恰巧它不属于通州，但是相对离通州又比较近。所以有很多人去选择。您对那边的整个的区域感觉怎么样？ 因为双桥这个区之前我也说过，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以前属于是朝阳和通州的交界嘛。 嗯。 所以那个地方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它相对来说比较有点乱。但是实际上随着通州现在的崛起，包括现在整个市政府未来可能会在通州有一些大力的发展，那双桥反而成了离通州最近的一个相邻的一个板块。 嗯。 而随着这个通州，也是随着通州这个政策发起之后，我们就看双桥这个房价， 嗯， 是直线上升。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从小区的品质来讲，新天地这个小区是一个品质比较好的小区，但实际上它在通州没有起来之前，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嗯 啊。而随着这个通州政策的利好之后，新天地这个小区，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三万直接飙到了六万，啊，用了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这个潜力盘。 哦，那现在用了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跌到了四万，对吧？所以说现在其实如果大家有想选择的话，现在您也觉得现在是一个买房时机的话，双桥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可以考虑的区域。 嗯， 没错。 那个天宇来给我们分析分析整个双桥的大区呗，还有哪些是你比较推荐的一些小区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啊，值得大家关注。是这样，我现在重点推荐的还是刚才提到一个成交热点， 嗯， 啊，北京天地，还有这个珀莱悦社区，这两个社区特别适合刚需的人买， 嗯， 什么叫那个基本上以40平米到80平米左右的开间和一居室居多， 嗯， 户型，各种朝向基本上都有，总价大概400万以内全下来了， 嗯， 啊，首付的话大概其也在150到220之间吧， 嗯嗯嗯。 开间一居室基本上都能下来了。 明白 啊。 那你说的其实还是八通线以北的，我说八通线以南的就是朝阳，就是浩洋他们家朝阳望角 啊，河边， 就河边那些的有没有什么好的？ 河边现在重点推荐的是康汇园。 康汇园， 啊，对对对， 哦， 也是属于限价商品房， 哦， 啊，满五年了也可以交易， 嗯， 现在是价格在4万左右。 那个是几几年的房子？ 这个12年到15年之间吧， 它也算比较新， 比较新。 嗯， 听着这个名字像是一个老房子哦。 刚满五年，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这个浩洋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浩洋非常熟悉的朝阳望角呢？ 朝阳望角这个社区比较不错 哦， 真的呀？ 对对对，这个户型是非常好啊，户型， 哦，有， 因为我见过这种两居室，南北通透的，特别特别好 啊， 住着住起来特别舒适， 嗯。 房子很方正， 美中不足就是离地铁还是稍微有点远。 是，没事，现在有单车嘛，啊，各种共享单车嘛。 哎，其实有很多人给我建议啊，我原来也在关注过双桥区域，很多人都在建议说远洋那边的远洋一方啊，远洋什么园儿， 嗯， 一园还是什么园来着？ 什么园？很多园， 反正 一片嘛， 嗯， 那一片也是分成几期开发的，说那边的房子还是不错的，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那边建筑质量是没问题的， 嗯， 因为是远洋开发商嘛， 嗯嗯 啊， 嗯， 这个户型呢，有一种是89平米的三居室， 嗯， 就是设计非常合理， 嗯， 啊，这种卖的话现在也是比较火一点， 能到多少钱？比如说再拿80多的、这个， 也得5万5左右吧， 5万5左右，那整个400以下，哎呦，400以上， 400以上， 500以下，差不多能拿下。那像那边的话，像税费的话怎么样呢？ 税费的话，康惠园也是差额的35%的土地收益金， 嗯 啊，然后。远洋一方这块就是正常商品房 啊、哦，就正常商品房、 对， 那其实相较来讲，还是远洋一方的好像性价比更高一些。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这么理解。对对对对对。那再往，比如说我们再往西边走一走，因为还有很多的小区也可以推荐一下。 西边一点的话，就是咱们传媒大学附近的二外附近的，对，珠江绿洲 ，嗯嗯，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盘， 嗯， 离地铁的话，走路也就是5分钟左右吧， 嗯，这个离地铁非常近， 对 对， 这也是最近的一个了， 基本上对， 嗯，而且那个珠江绿洲后边好像也是几年前新开了一个盘，玲珑山是吧？ 对，还有这个逸水方园， 嗯， 这也是比较不错的社区， 嗯，但是像珠江绿洲也有人推荐过，不过也有人说那里边的唯一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太乱。可能租的人群比较杂啊，有学生啊，可能有一些商贩啊等等，全都在那里边有租的、 哦，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没上来，因为它的区位还是不错的，正对着传媒大学， 对 对吧？ 对， 它的区位还是不错的，但是房价其实一直都没上来，而且户型其实还不错啊，房子也比较显新，虽然也是有年头了，但是也比较显新，其实也可以大家去看一看，真正的去实地关注一下，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小区里边转过，只是听别人这么说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发来的这个问题吧， 嗯 啊，这个这是醉猫吗？还是叫， 反正就是猫， 猫说了说他觉得双桥的房子啊有问题。 什么问题？ 基本上都处在飞机航线的底下，我在那儿住过，吵死我了。 但是与此同时，你想，你如果要赶飞机的话，从这边走， 那也挺远的， 方便。你去 T 3的话，基本上一个钟头之内怎么着都到了。 哦，哎，那像那个长营那边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长营的话，离地铁不是离这个机场的话是非常近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呢、 啊、 就能到。 嗯， 它是分现在这个航线分为东部和西部。 嗯， 基本上是东部稍微是严重一点， 哦、 西部几乎没太大影响。 哦，就是往城里走一走的其实还好。 对对，以这个华联商场嘛， 啊、 那个南北线交界处、 哦、 往东稍微多一点、嗯、往西稍微少一点。 哦，没事，放心，等那个2020年新机场建好了之后，有一半都过去了。好嘞，鱼也问了，说这个我想了解一下海淀区太阳园的房子，另外呢天通苑的房子也可以跟我说一说。来，长江跟我们分析一下呗。 其实太阳园这个小区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品质的一个小区、 哦、 现在目前单价应该在10万以上了。 嗯 啊，而且小区体量其实不大啊，它也有一个自己的物业叫太阳，就是太阳园这个物业，而且它挨着旁边也还有一个太岳园的、 嗯、 这两个小区其实是挨着的。 嗯， 然后这个小区呢为什么这么高，一个是它的位置，第二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区。所以说这个小区实际上品质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一般来讲我们原来这个跟经纪人也都了解过，这个小区住的人啊大部分是这个相对来说是企业的这个高管或者老板会多一些。 嗯, 嗯, 嗯， 就是 邻居还比较好哈， 对，属于是档次比较高的小区了、 嗯、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会儿问一问海淀，一会儿又跑天通苑了，哥们儿是想干嘛啊？天通苑现在怎么样？ 啊、天通苑的话，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点的区域。 嗯， 因为之前我也说过，天通苑它现在目前在北京应该属于一个明显的一个洼地区域，它应该属于是同等位置里面相对来说价格最低的。 嗯， 包括跟大兴同等位置去比，一定是比大兴要低出很多。 是的 啊，最近成交也非常活跃。天通苑这个板块，我们目前监测的数据是，实际上最近成交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可能也就仅次于之前我们说的双桥这个板块， 嗯、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偏东部和北部的一个，我们属于叫刚需比较旺盛的板块。 是的、 啊， 是的。而且不管从配套来讲，还是从其他的一些方面来讲，天通苑都相对非常成熟的一个大社区了。 嗯。 但是往往是因为这个大，所以很多人在选择天通苑的时候都会有顾忌。 没错。 上班什么的特不方便，堵车呢就那么几条路，啪。往城里走的时候还是往家回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堵，但是随着现在这个有几条线的一个贯通， 嗯， 可能相对会好一点啊，相对会好一点。但是天通苑来讲的话，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盘啊？ 其实实际上还天通苑主体还是以天通苑那